陈老黎，屌你老尾，一个逍遥园，屌你老母，一个郑经翰，三大捻人啊，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捻有江湖地位，搞风搞雨，屌你！ 妈，你讲咩啊？你个冚家铲！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 HKP 乜骨头好特别，我系逍遥园， 我系郑经翰， 我系肥老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讲翻啲少少国际少少嘢啦，咁啊，嗱，啱啱就过咗呢、這个双十一啦，呢、這个光棍节啦， 琴日啦， 琴日就 阿龙。你有份喎、 啊，系、啊， 但系我冇疯狂购物喎、啊，终于庆祝啦，系咪先？ 咁讲两句啦，大佬。嗱，即系据闻就系琴日就呢个天猫呢个购物节咧，咁啊破咗纪录，个销售就个销售额就非常之高啦。咁点解即系个个即系中国人，其实都偏偏喺呢一日里面去去买嘢，当然有 discount 啦。第二就系话你系保证咗，其实嗰啲嘢咧系真货啊嘛，系咪？ 所以琴日决战中环咪讲咯，最抢销系咩啊？喺光棍节嗰度 就系奶粉啦， 咪咯。 咁喂，你可以见到就系话，如果当你保证嗰啲系真嘅时候咧，喂，中国人嗰个消费力咧系绝对系不能够少取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好笑啦，就系话呢个咧就马云，就系呢个吓阿里巴巴啦，之前就俾呢个开云集团就告佢自己侵权。咁所以咧就呢个马云就好犀利啦。 先开云集团系咪就系讲紧佢 Gucci 同埋 SL 嘅 YSL 嘅吓？咁又告佢侵权。咁而家佢就对住啲传媒咧就非常之臭串，就话 你做乜卖咁贵啊？ 我哋系唔会和解嘅。喂，第一，我哋要保障我哋自己咧，即系嗰啲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喂，我哋嗰啲米饭班主啊，咁点算啊？ 唔系佢话不能让佢哋衣食以佢衣食父母冇嘅小卖家冇生计， 冇生计。咁 大佬啊，但系个问题就系即系现代社会侵权，即系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系， 即系我哋嗰次屌柒啊大班人啫嘛。咩左交嚟噶嘛？左交就系分享世界上面嘅资源，理论上系应该。咁但系你。但系侵咗人权，你系违反资本主义嘅社会嘅逻辑噶嘛？ 唔系大班佢之前佢就 property rights 系最重要噶嘛？ 唔系佢大班好似之前咧，其实佢都同情过一啲咧翻版商嘅，即系唱片翻版商嘅。 屌咁嘅大班一时一样噶嘛？ 佢系咪又用翻个理由啊？不能让嗰啲系衣食父母嘅小买家冇生计？ 咁你讲太远啦，咁嗰即系 冇扯咁远，翻翻嚟 咁 多。 咁啊讲翻马云先，咁佢第一就系话佢绝不和解啦，第二就 系 话 系咪先？ 啊佢呢样嘢就好笑啦！ 你面对 Gucci， 你面对 YSL 嘅控告，大佬你喺美国上市， 系 我又唔信你真系坚持到底啊！ 咁今日有人督爆咗佢，咁就话咧，呢、這个佢又唔绝对唔和解啦，因为我哋要赢翻尊重翻嚟，就算咧就输钱啊，都要吓，即、系都要奉陪到底啊！即、系就算赔钱都要奉陪到底啊！咁但系咧。咁今日咧就有人督爆佢，就睇翻呢个苹果嘅报道啦，就系话咧，就原来路透社啊，已经引述咗一啲即系喺纽约打官司嘅法官咧，就喺度话啦，吓佢而家话要咩？佢而家话要打官司打到底，唔系啊嘛？喂，我好困扰、啊，因为原来当初咧系阿里巴巴要求调解嘅、啊，喂咁你喂令人哋觉得即系话喂咁阿里巴巴喂你咁样系咪真系真心噶？你要求调解？ 喂，老实讲，你一间上市公司，如果你有官司前身，其实是一件好大镬嘅事嚟嘅，因为你一定要咧系披露你嘅官司嘅内容，同埋咧。系会估计究竟你可能会输几多钱噶嘛？ 吓、啊， 呢单根本系 strict liability， 所谓直接系唔需要睇 intention， 乜都唔使睇咧，就直入你罪噶啦。你抄人就抄人噶啦，咪攞住两个板出嚟咯。 咁啊，同埋佢好笑喎，嗰阵时佢仲叫人哋啦，喂自己即系容许嗰啲人啊去盗版啊，然之后喺你嗰边开店啊，仲喺度闹翻人哋 Gucci 转头，喂。 你去即係你不如反省一下你自己經營模式啦，係咪你做少少嘢賣咁貴，你究竟你個你嗰、那個吓、啊、你嗰個手袋啊，你用咗幾多成本啊，賺幾多啊， 嗰個品牌嚟㗎，我哋用我哋嘅講法就叫 goodwill 啊，商譽嚟㗎，係咁多年累積嘅品牌㗎，阿哥 係 黃毓民點解可以俾老共收購咁撚值錢啊，佢都係利用佢咁多年嚟嘅 goodwill 咋，個相遇咋。 嗯， 如果唔係你鬼賊信佢咩？咁我用翻曬所有會計學嘅角度，已經全部可以解釋曬呢個世界嘛。 咁所以咧，即係呢啲佢呢咁嘅邏輯咧，即係佢自己或者阿里巴巴，其實非常之老實嚇。即係阿里巴巴係大道嚟噶嘛。咁只有大道先明白自己嘅邏輯啦。咁喂，大佬，即係呢件事，即係我只想講句啦，即係話喂，如果即係你自己喺大陸啊，建立任何品牌都好啊，原來可以有人咁快就可以抄到你啲咁嘅嘢嘅話咧，喂，咁你喺大陸你夠唔敢，你夠唔夠膽自己發展自己嘅品牌啊？即係你淨係講 fashion 嚟講，喂，你大陸有咩品牌啊？ 冇。 喂，你咪就係、是、你搞嚟搞去李宁嗰啲咯， 唔系啊，真系有噶七牌时装啊， 七牌时装咯、啊。喂，你七到人哋都唔敢抄你啦，大佬，你自己话明话到明自己系七嘅，大佬，边个会抄你？我哋赢晒啦。 咪所以咧，你真系做一个世界强国咧，真系一个文明嘅角度咧，你除咗喺有钱，即系唔可以净系穷得只剩下钱咧，即系嗰句说话就系、是，除咗有钱之外。你的軍事實力強之外，其實問題的重心是在於文化霸權。 嗯， 美國，唉，真係最近去得多都要吹捧一下。喂，呢、這個地方，你睇下佢荷里活嘅電影，你睇下佢呢一個嘅即係經濟嘅實力、軍事嘅實力，喂，人哋真係稱霸世界。你中國學到啲乜嘢？係咪啊？你敢打一場仗咩？你一打，共產黨即刻落台，我都係拍手稱慶。你夠膽話俾人聽，你能夠喺文化上面能夠影響全世界咩？唔可以，因為大家都睇少你。喂，呢個真嘅。喂，即係而家我去到邊度啊？嗰日我搭 Uber 啊，屌、嗯！佢哋有問我，你哋係咪嚟自 China？ 咁跟住我喺度講 Hong Kong。跟住佢再問 ，Hong Kong is a part of China。 嗯 ，I come from Hong Kong。即係我飲醉醉地啊，好似今晚咁嘅又係屌。連續堅持咗兩次，屌你冇發覺？後屘我原來發覺我嘴即係酒醉先三分醒，原來嗰陣時候先係堅嘅本土派撲街。你又冇理由同個 Uber 嘅司機喺度解釋㗎，撲街！即係其實我哋係有分別嘅，即係有啲嘢我哋係做唔出，就話喂，你一係就即係攞人嘅 copyright。去做你自己應該 唔係喎，而家咩都做得出嘅喎，咁你諗下第一次我哋講緊啲乜嘢喎？ 你可唔可以入學日本仔啊？日本仔最醒嘅一樣嘢係乜嘢咧？抄咗你啲嘢，跟住改進咗嗰樣嘢， 係即係有咩 自己嘅品牌啊嘛， 佢係有增值嘅，即係咁。 人哋攞嘅德國車翻嚟，拆撚散曬嘅德國車。重新研究过人哋究竟点做噶嘛车， 然后做细佢做平佢咁就变咗部 Toyota。 嗯，咁所以你话即系唔系？其实你话喺第三世界国家咧，即系你抄人啲嘢其实好平常。你见到印度都有啦， 有啊。 印度电影佢都有玻璃活啦， 系啊， 系咪？又抄人哋超人啊，又抄人哋蜘蛛侠啊。即系其实你 American， 即系你 American 嘅一啲英雄啊。啊咁佢自己都整佢自己嘅即係印度英雄㗎嘛。喂、 嗯、 但係同時間你會見到 大陸咪有佢藍貓囉。 係咪藍貓或者叫做呢、這個即係中國隊長。 閃閃的紅星嗰啲呢。 或者叫中國隊長啊。咁你咁但係你印度佢假假地其實佢都出過自己嘅代表作啊係咪即係你話電影上面。咁佢自己本身仲有即係 IT 上面其實佢都自己有自己嘅成果㗎喎。係咪 冇啊！你問我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幾個咩古代文明嘅國家咧，都係開始沒落㗎。係，因為點解咧？即係因為你曾經威過，你完全係不接受到新嘅嘢，而跟住咧，你冇喺個有創意嘅情況之下咧，去突破自己。呢、這個係即係我覺得習近平都係冇用嘅嘢。 嗯，而我覺得就係話，你習近平如果你成日喺度強調你想搞嗰樣嘢咧。就係、是、叫互聯網 Plus 啊，即係利用互聯網嘅優勢或者互聯網嘅平台，其實去即係谷大自己嗰個內需嘅話咧， 而你內需入面呢，其實你嗰、那個平台係縱容到啲即係其實係即係盜版行為，即係喂個個都係即係去偷人嘢呀搶人嘢嘅話，喂你就算你本土啊，即係中國自己出到一個即係本即係啲品牌呀、啊、專利呀、啊、其實都好晨早呢即係俾人抄咗。其實你自根本上你自己保障唔到，你就好簡單就係話喂你自己呀都搞個小米出嚟都好快俾人學咗啦。 小米本身是抄 Apple 的。 是啊。但 Apple 又被人抄埋嘛。跟住去到德国那边屌鬼嘛。即是德国那边即是他为什么他那个市场不可以增长，就是因为其实你输入德国有很多亦都是一些叫做是小米 2.0, 小米 3.0 嘛。 嗯， 有乜小米嘅翻版啊嘛？ 唔系你话咁样嘅即系转型咧，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即系你话头先你讲同样嘅例子就系 ICQ 变成 QQ， 系 WhatsApp 变成 WeChat， 咁你抄都有个谱啊，仆街。 系， 唔系但系佢抄完之后呢嚿嘢系建基于共产党国策嘅保护，令到佢哋成为 因 为 喺 IT 嘅世界里边，正如习近平咁讲，我一定要睇实佢。 系， 如果唔系我一定仆街。 咁呢个有国家安全法嘅保护，咁冇得讲噶。 咁所以咧 ，Twitter 就变咗做咩微信， 系啊， 系嘛？佢全部都系抄另一套嘢出嚟嘅。屌人哋 Google， 你有百度，系、 嗯、 嘛？人哋有维基百科全书，你有百度可以 search 嗰啲嘢。屌、嗯， 百度百科嗰个叫 系啦。屌真系，我发觉佢有唔系呢啲，我觉得仲可以接受，仲、 啊、 可以理解，就系、是、你真系好似日本仔咁 copy 咗你嗰、那个即系、就是、模式。我自己再另外再做個品牌， 唔係㗎，百度嗰嚿嘢佢係直頭揼咗 Google 嗰條 formula， 然後係 run 落去中國嗰個 server 嗰度，將中國變成一個好大嘅內聯網嘅啫，唔關事嘅。 明白啊，所以我唔用 Internet Explorer 幾年啦，大佬屌！因為點解咧？佢一定叫你裝呢個百度嗰個 search engine 嗰嚿冰咯， 屌真係。喂，好啦。曹总，你又饮醉咗啊？ 喂，咁你 转转个题目啊？ 今日想即系讲一个 topic 啦，就系其实你见到哇吓、啊，你睇一本大纪院嘅新闻，你就好兴奋吓、啊啊，因为即系其实有个 heading， 有一篇文就叫做《中共情报人报料》，就 UGL 事件就有后着，就习近平咧就即将就秒杀呢个梁振英。嗱、啊，我就同你预言啦，你即系你喺度即系歌颂呢篇文嘅时候咧，一定系俾阿索记耻笑噶啦，因为佢即系 嗱呢个咧就系、是、我点解咁有兴趣呢篇文咧，就因为阿索罗 B 就俾 阿索罗 B 系呢个 梁粉、 啊、梁振英大好友嚟噶嘛， 系啦，即系、啊、当然你问我客观分析同埋即系主观期望，应该系佢分嘅， 应该系 即系佢认为、啊、即系 CY 梁、啊、梁振英能够继续连任呢一个嘅行政长官， 系 同我哋支唔支持梁振英做行政长官应该两码子嘅事。 喂，讲翻篇文先，嗱篇文讲啲咩咧？就系、是、话而家咧就佢哋收到风，就收到料，就系话呢个杨老军啊，咁呢个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杨老军咧就写一篇文，就最近写一篇文咧就话，喂有个老情报人员向佢报料、哦， 就系中共即系嘅情报圈嘅八十几岁嘅伯， 系啊， 八十二， 系 就叫 咩名咧？ 陈福忠， 系陈福忠。咁就係一個老黨員嚟嘅，喂，其實佢 accuse 咧，即係佢指控呢個梁振英兩件事啦。第一件事就係、是、啊，唔係，其實應該三件事字啊。第一件事咧就話佢，原來呢個人咧，即係呢個英國情報機關嘅一個棋子嚟嘅、哦。其實佢係參與呢、這個嚇、或者 MI6 啊、MI5 啊嗰啲咁嘅情報工作嘅、哦。 唔係呢個我覺得鳩嘅呢個，呢個 厭仔嚟喎。佢咁講啦，即係呢個陳福忠就。 嗯、 第二樣嘢就係話嗱。我作為一個老黨員，我要拉呢個梁振英嘅落馬。佢就話：呢、這個 UGL 事件咧，點解會有人爆出嚟咧？其實呢個咧就係、是、 中 共嘅指出嚟嘅。咁啊，中共佢自己本身有啲即係佢情報系統出嚟。咁其實嗰陣時，我記得聽個老蕭都講過：喂，大佬，邊個有咁樣嘅能力係可以揭到呢啲嘢出嚟咧？喂，你只要系即系共产党啊，有你黑材料啊，喺适当嘅时候，佢先至可以放到料出嚟。咁所以，喂，唔系普通人嚟嘅，可以爆到料。 唔系，点解我对呢篇呢个即系所谓嘅杨老军咧呢篇文咧有兴趣咧？第一，我知道佢近年嚟咧，其实系习近平嘅大好友嚟嘅， 系 不停喺网上咧写文咧， 都是即系小马大帮忙嘅习近平。咁、 嗯、 而当年咧，即系八十年代嘅时候咧，佢系呢个赵派，亦都系赵紫阳嘅重要字囊。 但系就俾呢个江系就打压， 冇错。咁就因为唔知一个五一七宣言咧，所以就即系坐咗几个月啦，到一年间咁上下咁样，跟住走咗嚟香港。咁所以咧，佢而家近年嚟咧，即系写嗰啲文咧，基本上咧都系喐呢个 反光嘅， 反光嘅。 咁既然系反光， 背后咧就系、是、捧呢个习派嘅。而今次佢写呢篇文咧，究竟系实际上嘅客观分析，定系还是自己想主观地去推动呢一个嘅梁振英落台咧？ 咁我哋先讲明就系话咧，有个利益冲突啦，就系、是、其实你。逢系反光嘅，嗱大几元都会当自己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将呢样嘢立埋 consideration， 咁就自己去判断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英国情报组织呢样嘢咧， 系 就系言过其实嘅， 系 即系太夸张，唔系英喺英国读过书。就是呢个 MI6 噶，大哥。屌， 唔系咁， 即系你话佢有一句说话，其实应该咁讲，就话咧，梁振英系一个机会主义者。 系， 佢对住英国佬嘅时候咧，或者对住美国佬嘅时候咧，可能有讲另外一番说话。 即系见人讲人话嗰只， 甚至乎咧，可能将中共一啲嘢咧。是讲俾美国佬或者英国佬听， 但不嬲多啲咁嘅嘢嘅，即系我 即系你问我，我都会啦。有时你都即系你见到老共，即系如果你见到老共嗰啲 friend 咁，有时你都会屌下美国佬噶。咁啊，美国佬系有啲嘢柒噶嘛，有啲嘢契弟噶嘛。咁有时你见到美国佬嘅时候，你一样会系咁噶。咁唔代表你係雙重間諜嚟㗎嘛。 咪甚至維基解密都講過㗎嘛。喂你成日笑阿邵善波同埋張志剛呢兩條友仔都出入呢個美國領事館嗰度交換情報㗎嘛。其實好正常喎呢啲嘢。 咪係囉，你見到美國佬嘅時候你要套取佢情報，唔好話套取佢情報啦，佢點樣睇老共。你都要讲下你自己对女共嗰啲嘢俾佢听，咁咁就代表你系咪提供情报俾呢个美国佬咧？咁样 交换意见啫嘛， 咪系咯。所以你话英国情报组织，我嗰个言过其实系夸张咗嘅。但系你话阿爷有份即系、就是、爆呢个 UGL 嘅，呢、這个我从来同意。 嗯、 你谂下个时机系十月嗰时候啊嘛，啱雨伞运动开始。 雨伞运动咁就话江派咧就想利用佢。就令到即係香港嘅局勢咧，就搞得越亂越好，甚至乎咧，就好似陳雲所話齋啦，最好就開槍啦，啊！即係開槍之後咧，話呢樣嘢咧，即係其實陳雲同埋阿梁振英咧，我諗目標一致嘅，都係想開槍嘅，其實係。咁啊開槍之後咯，就搞到香港個局面就非常之亂，就然之後咧，就借呢件事就向呢個習近平施壓，就以致逼到佢落台。 所以梁振英咧。即係雖然你點樣爭佢呢個契弟都好啦，其實佢啲權謀咧，大家係應該要學習嘅。如果你真係想做到呢啲位嘅， 係嘛？ 當然我哋即係聽完之後，或者我哋理解完之後咧，我哋都唔敢做。第一，你諗下，佢竟然敢話嗰陣時候開槍。嗱、 嗯、 呢、這個説法咧，我都有懷疑，因為我最近咧收到個訊息咧，就係美國衛星其實係睇到咧嗰陣時候老共咧喺幾大軍區裏邊咧都係冇調動軍隊嘅。 哦 所以呢啲傻仔话老共呢係会出动解放军呢係假嘅。但係呢已经嚇到你包仔死咁滯。而我想讲个重点係乜嘢呢，如果你话梁振英呢个契弟，你諗下佢上完去见完阿爺，佢竟然屈话佢支持佢㗎嘛。最近又讲咩，最近就话喂我个 mission 就係令到泛民主派输到冚家铲扑街。其实所有嘅动作都系为咗保自己嘅权位而做。 嗯， 你谂下呢条友仔刘山青同学系嘛？当年做到呢个红磡工专都未到理工学院添啊！屌你，冇话理工大学， 嗯， 去英国读书，即系真系真系交一条贼一条，可以爬上呢个高位，就系、是、呢个人不择手段。 嗯， 你谂下呢个杨老君今日喐佢呢单嘢，其实都系成个。推到佢嘅一個部分嚟，嗱我分析好簡單嘅啫，梁振英係岌岌可危嘅，因為點解咧？四大地產商你得罪咗兩個，公務員你冇運行，傳統左派，正如佢而家講呢一個阿叔咁，八十二歲嘅陳福忠咁，都唔知係堅定流嘅，你知啦，老共嗰啲人，即使你話趙派都好啦，出嚟講嗰啲嘢， 都可以做假噶嘛，可以做细噶嘛。 但系唔应该讲个太死一个原因，即系例如你听，即使听翻高达都，佢都觉得梁振英唔系完全绝望嘅。个原因系在于，喂，你共产党要揾一个人去做哪吒嘢，而冇人好似梁振英咁样可以咁忠实去到做到咁尽啊嘛。 但系我可以咁讲就系话，如果老共要秒杀你嘅话，佢呢个两个字咧好准确啦，秒杀。习近平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是绝不手软的人。 即是他觉得你那一刻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当你垃圾。 你想想，喂，他喐得薄熙来，喐得这个的什么徐才厚等等的，喂，这些全部是高位的人，他怕什么你一个梁振英啊。 喂，但会不会这么说呢，就是说他有能力去秒杀你，但是这一刻他不会这样做。 唔系咁，所以就睇你选举嗰个表现点样啦。咁但系， 所以佢开呢张牌出嚟，嗱，梁振英都同佢玩紧 politics 嘅。 嗯， 开呢张牌出嚟， 嗱，开咩牌咧？不如去段片先啊。 振英佢要争取连任嘅时候咧，佢已经唔睇你香港人啦，佢唔再需要你嘅民望啊。同当日唔同，当日咧在位嗰个系唐唐，佢系在野，所以佢咧就要争取咧用民望咧去压阿爷。咁但系佢而家在位咧，香港人佢唔使理，佢要理边个咧？就是你阿爺，你北京。嗱，呢兩個禮拜咧，政圈咧個風咧傳得好盛啊！建制喺度講，泛民喺度講，就係梁振英而家咧就已經咧向北京咧係建議咗一個選舉嘅政綱。嗰個政綱咧就係話咧喺嚟緊嘅立法會選舉咧，佢會幫北京咧爭取到咧建制派大勝，攞到咧三分二。关键多数，即系泛民咧，再冇三分一咧，关键少数啊。 嗯， 即系话如果2016佢去嘅时候咧，佢会多咧，即系多几席。嗱，而家泛民咧就大概系27席，咁啊，阿汤家骅走咗就变26席啦吓。建制嗰度43席，咁系唔够咧，系三分二嘅建制。咁，泛民仲系保住三分一。咁但系梁振英咧就话佢可以攞到5、6席喺个2016嘅选举里边。 系， 于是咧泛民咧系掌握住三分二。咁之后咧。 建制 在立法会系啦，建制喺立法会咧就可以为所欲为，譬如重新一个咧，无论咧几 好啦。嗱，咁佢 你读过呢段嘢，你系咪想打陈云噶？ 嗱，唔系 阿曹总 系咩？即系好似咦， 不谋而合啊！ 你咁样讲，喂，你又吓醒起，令我即系好似个目标。 喂，头先我哋嗰次咪讲紧咯，呢个本土派喺度呼吁紧，第一系投本土派，不过得几条友。好啦，第二就系投建制派嘛，就第三就千祈唔好投泛民嘛，大哥。 好似啊，好似好似吓。 梁振英成个谂法一样，就令到泛民攞唔到三分二嘅议席啊！屌 啊，哇，即系吓，即系置诸死地而后生，咁就 不惜一方面 就不惜益咗梁振英要去连任。 一方面嗰边讲咧，就系话置诸死地而后生，就系令到咧香港运动咧能够呢个。即系火凤凰咁样重生嘅机会，是是是一方面咧为咗巩固自己嘅权力，是是为咗巩固自己的。 呢班人从来都系咁。 屌你咪， 唔系你 咪左翼同右翼咯。 吓，唔系即系咁样讲，即系会师啊嘛，你叫做系。你置诸死地后而后生，喂，其实咧呢一个 idea 咧唔系第一次讲啦，第一次讲系咩咧？就系、是、退联啊嘛。当退联即系学联死咗嘅时候，咁学界就可以后生啊嘛。咁而家生唔生咧？喂，有版俾你睇啦，已经唔生啦，已经系，即系喂一潭死水。喂，你冇咗港大之后，就搞你岭大，系咪？之后仲陆续有嚟。咁好啦，我讲翻阿李慧玲呢段嘢啦，佢就话收到风，呢两个礼拜就传得好盛，呢、這个梁振英咧又开条件啊，又开口信。喂，但问题就系话，即系我唔明点解系而家先嚟传咯？喂，老实讲，佢当日佢阿梁振英咧上去北京面见， 唔知边个嗰阵时候都讲话今年年头系几月落台， 多鸠鱼啦！佢嗰阵时求见呢个张德江嘅时候，佢要炒两个人啊嘛，一个就系炒曾德成，一个就系炒呢个邓国威啊嘛。然之后就系话就挨呢个张德江俾佢嘅机会，最 last chance 就系话我换咗呢个刘光华顶呢个邓国威嘅位，咁就可以帮我呢个区议会同埋立法会大胜啊嘛。大问题就系话，即系呢啲唔使佢而家收风啦，屌你老尾嗱，啱啱啊？ 你俾我估，我近似高达呢个气象站啊， 系咪 收冇收 啊？唔系系呢个顺风耳 一。你系习近平，你佢安安稳稳做埋呢一届啦。你揸住佢条蛇就系 UGL。 我嘅分析好简单，你告得曾荫权，点解唔可以告梁振英啊？ 唔系呢个当然系， 你揸住条章咪得咯，同埋令到香港唔会系突然之间有突变啊嘛。 唔系，但系嗱，佢而家叫做应承咗呢个北京中央吓、啊，即系话可以大胜立法会。 我都估到、啊。 唔系，屌你个嗰阵时已经讲咗啦。如果唔系， 区议会你问我今日立主传召，我觉得泛民系会好惨痛败， 系嘛？ 惨败嘅，30-50席， 系 希望我估错啦。 系 立法会唔要三分，冇三分之一噶啦。 咁、啊、所以你觉得就系话梁振英就 嗱，如果你当本土派唔系啊， 系 即系我前 提。咁、啊、所以你就觉得梁振英就可以长驱直进啦，吓、啊、就 未必 系啦， 冇关系嘅。 系 我觉得。以老集即系头先我哋 call 嗰篇文，唯一我同意嘅地方即系杨老君嗰篇文啦，网上 search 到噶啦，就话佢会秒杀，即系习近平会秒杀呢个梁振英。 系 喂呢、這个人佢点会手软啊？喂，我咁多高官、咁多富二代、咁多江系嘅人，我都喐得，你梁振英系老几啊，大哥？我点解唔可以喐你啊？喂，我嘅谂法就好简单嘅啫。其实习近平而家嘅谂法就系香港成为即系成个反动嘅一个嘅中心啊嘛，我需要一个强硬嘅人，所以我依赖呢一个杨振英，其中系一个谂法系咁样。第二个，但系你都要谂翻转头就 系、 是、on the other hand， 如果我继续 keep 住呢条友，好捻烦嘅， 唔系好捻烦一样嘢咧， 即系你香港会继续。有咁嘅矛盾嘅时候，喂，如果你谂下，你同我系领导人，点解我唔 settle 呢个问题？ 唔系你好捻烦一样嘢咧，你 即系正如当年，啊、即系你炒老董，揾曾荫权一样啫嘛。个 logic 好简单嘅，即系你谂住揾佢嚟继续同香港人对抗啊？有咩傻？有咩傻？ 系 唯一就系你令到香港人觉得好无助、好无力。 唔系，但系会唔会话个状况复杂咗咧？当年炒老董，然后揾阿曾荫权上嚟，个原因系在于中国佢自己本身阿江泽民大权在握啊嘛。而家习近平走出嚟，但系问题佢只系属于中国某其中一个派别嘅一部分。咁佢所以咪要留咧？所以留 佢而家嘅走势咧， 系啊， 佢系逐步好似江泽民当年咁咧， 一统天下嗰只啊， 一统天下。系嘛？ 嗯， 但系我觉得皇帝嚟噶啦， 系 即系其他嗰啲有咩人大委员长啊，乜乜乜乜村村啊，嗰啲咩政协啊，嗰啲全部都系佢嘅军机大臣嚟嘅啫。 但如果真系讲到咁乐观嘅话，点解会出现咁多暗杀咧？ 系 你话呢个就系嗱，公平正义一部分啦、 啊，就唔讲住啦，就当佢 转 啊，留翻阿 B 讲啦。但系我讲翻梁振英先啦。嗱，梁振英即系如果佢话可以，佢系保证啊，即系呢个大选，唔系即系呢个立法会选举就可以大胜，就可以多个三分之二。你就系讲区选，喂，你都未必过到。嗱，我就会有啲就觉得会有啲暗涌啦。但系起码你见到一样嘢就系话，佢而家今次你连呢个中联办都协调唔到啲建制派啦，系咪、 嗯？ 喂，自己打自己啦，好多区都，即系你见到呢、這个 黄国兴嗰边咪咁样咯， 黄国兴又系咁样啦。即系呢个阿何俊仁嗰边又系咁啦，吓、啊，即系 但系我有怀疑、啊， 系 即系我当然希望啊，曹总你嘅讲法咧，最后系落实咧，就系、是、建制派自己人 系有暗涌嘅，所以其实系， 但系我觉得最后中联办系会归边。 你当你唔系即系你啲组织票，你当然系即系统一意志，然之后可以倒票啦。但系问题就系话梁振英佢自己嘅 witness 啊，佢自己嗰个缺陷咧，其实可以喺今次嗰、那个协调啊，建制派协调上面已经表露无遗啊。即系你叫做系自由党同埋呢个经民联，你协调唔到已经系事实啦。喂，同时间你见到就系话喂曾玉成啊。即係其實佢已經屢屢，即係其實係對你係即係已經表示懷疑啊，好多嘢。其實你根本上你係喂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 喂，但係我從另一方面講，是如果你係中聯辦嘅張曉明， 係 我更加要努力地將嗰啲票咧 倒落去咯， 係倒一邊， 係 即係例如你嗰個區議會裏邊有工聯會，甚至乎係自由黨，即係 工聯會對自由黨在 咁咧，我就全部啲票咧。系会倒晒工联会， 系 你都唔捻使谂啦。 佢倒系要话俾大家听，我大权在握啊嘛。 冇错啦，佢唔单止系要赢泛民咁简单，佢系要话俾建制派啲契弟听，我先系话事嘅人，边个赢边个输 喺我掌控之内。嗱，呢个要睇张晓明嘅技巧啦。虽然你话而家即系成个建制派嘅阵营，其实比泛民更四分五裂， 系啊， 一件事。但系喺呢个咁嘅重要关头、重要战役里面， 倒票嗰一刻就完全两回事啊嘛，系咪？ 嗱，如果个结果就系话，如果你有建制派嘅大家互相争持，而最后一个泛民嘅话，呢、這个张晓明系完全交唔到功课出嚟。 啊，但系咁样讲， 我觉得呢个机会系微嘅。 但最呢 份系呢份系，即系你区议会呢关俾你过咗啦，立法会你可以即系控制嗰、那个 好大变数， 系啊，更加大变数。尤其系你自己已经系冇能力去协调建制派，而乡议局佢自己都话想自己组党啊嘛， 新界人党系，唔系，但系讲紧嗰样嘢就系、是啊，如果你区议会嗰度系倒票倒得靓嘅啫，亦即系话你民 大势变， 系啦， 意思就 系、是。系啦，即系例如民建联、工联会同埋自由党，喂，系啱咁啱得咁巧有个恐怖平衡喺度嘅，喂，咁最少佢可以话俾你听，喂，咁我立法会我都可以咁样帮你哋分饼仔喎。 吓、啊，咁所以区议会就好就好关键咯。 系啊， 咁所以你话协调嗰边已经协调唔到啦，已经个好多人都有即系不满啦。 点解协调唔到咧？ 系 大家睇雨伞运动之后，泛民主派都系。奄奄一息噶啦，都系仆街冚家 產。其實仲有一個指標噶， 咁所以咧，即係中聯辦，甚至乎即係港澳辦，成個系統咧，其實都唔係好認真對付呢一次區議會選舉。到到最後期嘅時候，建制派自己內部分裂，大家互相搶位嘅時候，先至出嚟咧係擺平，但係擺唔平啦，咁最後咪倒票咯。开大边咯，即系我一定会系以最亲近我嘅人，例如工联会系为首选啦，跟住可能就系即系民建联啦，其实都系两者都一样噶啦。咁自由党啊、经民联啊、咩新民党嗰啲系其次啦。但系你唔好将呢啲嘅区嘅矛盾咧放大咗佢，同埋你要睇中联办喺继续投票啊！区议会调 11月22号， 究竟系即系发生咩事？我唔觉得佢冇能力去控制到呢啲票。我有个咁嘅经验，亲身嘅经验。当年喺竹园嘅时候，我选竹园中有个竹园北，屌咪阿曾建成个 friend 搞保钓嘅捻样，叫何汉文走过嚟，突然之间贩毒立人士 啊， 就对民建联。其实是根本民建联和左派系统想清了他的人。两个月即刻赢了回来给你看。即赢回来给你看。 所以你说那个共产党的组织能力都有 check record。 他照是拿民建联排头的。照是那些宣传品是民建联的。最后都可以买了你。这个世界即是你相信共产党真是大祸的大佬，屌你跟他一世。仆街佢最后买甩嚟嘅，屌！ 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啊，咁啊，另外就 有咩呼吁有？ 有 咩 呼吁嘅？就其实系网聚之后啦，咁有好多人咧，就即系有部分嘅朋友啦，就同我讲就话好想帮花生抬手，咁如果你话冇钱都可以出力嘅，咁想做义工咁样样，咁事实上即系花生抬需要义工嘅。尤其我哋推咪嗰边啦，即係其实都需要人手嘅。咁嗱，事实上我哋即係花生台嘅工作呢就唔係话淨止推咪咁简单嘅。即係除咗你零距离接触我哋嘅主持啊，可以亲亲金英同埋亲亲 D 哥之外呢，咁其实你我哋仲有机会其实係可以即係透过到你认识啦，其实都可以开啲唔同嘅新节目。其实事实上我哋之前呢喂好似阿周生咁样样啊，周生都系推咪啊，而家即系啊，而家都即系自己开节目啦， 一方清霸 吓，俾支旗佢揸啦，系咪？ 系 咁啊， 不过唔知揸到点捻样个捻样吓。 系啊，咁啊呢个小贝啦，系嘛，即系而家都喺度做节目啦，即系都系即系推咪做起噶啦。咁其实 喂，其实咧话时话，即系我哋嘅 infrastructure 咧，我哋湾仔同旺角咧都系有地方嘅， 系有地方， 大家可以即系。有多啲推咪嘅人咧，即系控制部都部电脑嘅入节目嘅， 系 即系相辅相成。 系咁咪希望即系想多啲朋友即系加入下花生台，即系去帮手做下嘢啦。 其实网上世界嘅资源系无限噶嘛，我哋唔系港台同商台啊嘛，我 logic 系从来都系一贯嘅，即系嗰个系无限嘅资源，乜捻嘢立场，乜嘢嘅节目， 唉，我哋有时间摄得到，咪摄咗佢咯，屌。 系，咁啊，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如果有兴趣想做义工嘅，就揾下我啦吓，就 PM 我哋花生台 page 啊，或者 PM 我啦都可以嘅。 好啊，好，今晚时间差唔多系嘛， 系， 拜拜， 好，拜拜。